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，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。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，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。秋天的景象，就让失散的誓言飞舞吧，随西风飘荡。就像你柔软的长发，曾芬芳我梦想。向我脸庞，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。就让失散的誓言飞舞吧，随西风飘荡。就像你柔软的长发曾芬芳我梦想。